们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2017年逃跑计划乐队所带来的《闪光的回忆》。这首歌曲作词作曲都是他们的主唱毛川。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听到这首歌当中的这一句“北京的边缘十年”，我的内心就好像被针扎了一下，很疼。就像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10:30的地铁》那首歌所说的一样，很多事情每个人都在经历，谁都不会有太多的感受，不觉得苦，因为每天都发生，所以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当真的有人把它换成了艺术形式，用歌唱出来的时候，或许那些曾经经历过，或者是现在正跟王平一样北漂的人，可能会生出很多感慨，很多复杂的情感。然后你继续往下听，它后面还有一句，怎堪柴米茶与时间。我老实交代，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听到这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的哭了。我个人觉得这里面的柴米茶与时间所唱的并不是生活那些琐碎的物质的事情，它可能更多的代表是我们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挑战，还有就是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为了梦想坚持的那份怎么说来之不易的毅力还有孤独。我想这座城市当中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境遇如何，哪怕你是最普通的那一个，或许你也有自己的不容易。所以想着想着，好像自己的心里面也就释怀了。然后你继续往下听，后面还有歌词，是非进退难断，不断亦难，愿生有去处，苍有归途。这句写得真的很好，这首歌也相当精彩。所以这首歌算是最近一段时间在我车里单曲循环次数最多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可以让你产生共鸣，让你感动，让你哭过了之后坚强，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还是蛮励志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首歌再找出来仔细听一听。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逃跑计划乐队最火的音乐作品《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

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人感慨说，那部剧今天回想起来什么都记不住了，唯独就剩下了这首歌。而做节目呢，你难免就会有好奇心，就想看看当年这出戏，然后就找了很多很多这出戏的相关资料，最后发现这是当年火极一时的黄日华还有庄静儿、林美贤共同主演的一部三角恋的爱情故事。黄日华在早些年好像角色的这种定位已经被固定了，就是他一定演个老实人，他演的是一个长工，他非常安于现状，甚至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愉快。他与青梅竹马的女工春梅感情很好，更视春梅为自己以后结婚的对象。可是这个春梅呢，她不甘心一辈子为奴，所以常常会好高骛远，更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于是这两个人在思想上逐渐就产生了隔膜，最终是令阿牛对这段感情开始有一点点怀疑的态度。所以在看完这个剧情介绍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真的不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这样的话就一定会产生问题。当然最后也不能有疑心，一旦产生了怀疑，那这个口子撕开了就会崩溃。讲到这里，这样的一份情节让我想起了邝美云的另外一首老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唇印》。这首歌是邝美云以一个女子在面对对象不忠、三心二意的时候的一种表述、倾诉的很伤感的情歌，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 人说你有三颗心，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心中有我的 lady， 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掀开泛黄的日记，仿佛再度与你相遇，那是昨天的叹息，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也许又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你梦中换着别人。 刺痛我的心，你从来就没讲过我的心情。你有几次借口出自你真心，我不会轻易相信。你可以将心分给红颜知己，红颜都很美丽，红颜都是你知己。也许又会说我任性，会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唇印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 听到的是邝美云在1993年所发行的专辑《情路太难》当中所收录的非常重要的一支主打歌曲，叫做《唇印》。这首歌曲是梁文福作曲，作词刘秀美。歌曲开场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这是一个女子在面对一个三心二意的情人，算是哭诉，也算是一种倾诉。他唱，人说你有三颗心，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我每每听这首歌都会想起苏秦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久处不厌，闲谈不烦，从不敷衍，绝不怠慢。这16个字概括了最令人愉快的关系，不论友情还是爱情。虽然我们总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真正好的陪伴一定不是靠强迫的，它是气场相投的，两个人发自内心的相互吸引。但愿手机前的你，在生活当中，在爱情里头，都能够遇到如此友情和爱情。讲到这里，我想起了张宇的一首歌，叫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在这首歌里，他有唱这样的歌词，这一生漂泊，尝尽苦痛，失去太多，始终辛苦生活，还好有你不嫌弃我。好，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这一生漂泊，尝尽苦痛，失去太多，始终辛苦生活，还好有你不嫌弃我，情缘淡薄，甘心在我身旁守候，从无怨尤。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远离尘忧，你我安静相守。虽然上天注定要你一世沉默，我们用爱交流，深情相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尽管喜乐与哀愁永远如此沉默。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因为今生有你早已足够。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只求艰辛相守，更胜世人欢情若梦。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你是否也和我相同。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远离尘忧，你我安静相守。虽然上天注定要你一世沉默，我们用爱与交流，深情相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关系了日爱就永远如此沉默。这一生我只牵你的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绪岚《牧羊曲》。是郑绪岚在1981年帮少林寺所配唱的主题曲，叫做《牧羊曲》。这首歌作词作曲都是王丽萍，对，各位没有听错，就是帮《红楼梦》作曲的作曲家。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段相关的文字介绍，说他当年在西南大学跟同学做座谈会的时候就讲过，其实他最开始帮电影《少林寺》创作主题曲的时候，是以一首河南豫剧元素为主的歌曲。歌曲创作好之后，当时是得到导演的认可，非常认可，但是王丽萍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简单的就可以把这个事儿给蒙混过关，反而会觉得有些不妥，然后他就不停地去想去琢磨。因为当时他觉得这部电影拍完了之后上映的地区很多，除了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甚至整个东南亚可能都要看，所以地域的区分，你把豫剧、河南豫剧放上去未必大家能够喜欢能够听懂，所以最后他就又修又改，就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的牧羊曲。今天我们回头去听，它仍然是柔情似水。第一段你听到的是一个16岁少女，她在歌唱美好的家乡，而第二段她描写的就是少女远大的胸怀和志向。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是2010年的电影《新少林寺》的主题曲，刘德华所演唱的《雾》。 心甘情愿。 下颠倒梦想，放下云烟，放下空与色，放下悬念，多一物却添了太多危险，少一物坦诚是会少一点。若是缘再枯萎也是甜，若无缘藏爱在心田，真是藕断还是念，回首一瞬间，纵可身影陪你走好每一天。 是刘德华在2010年主演的电影《新少林寺》的主题曲。陈木胜导演后来回忆说，原本在影片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打算用主题曲，但是后来剪完片子之后，觉得还是需要一首能够表现我们影片主题的歌曲，所以我就给刘德华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想要一首什么样的曲子，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最后让陈木胜导演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三天的时间，刘德华就将这首《雾的小样》交到了他的手里。而一心向佛的刘德华在亲自谱写这首主题曲《雾》时，也融入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表示，如今已经看淡名利，就如同这首歌的歌词所写，贪嗔痴少一点，放下欲求，简简单单就好。而今天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那部老电影《少林寺》，又想起了《新少林寺》，是因为吴亦凡发行了他的新歌《雾》的 MV， 在这首歌曲的宣传文案当中有写，这首歌是吴亦凡对生活的解读，是他历经成长之后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表达了真实无畏的生活态度。年轻人到底有怎样的一种表达，或许我们要听了之后才知道，所以在这时间我们就来听吴亦凡的这首《雾》。 每当我踏上阵地，感到实现的奇迹，我只想简单的活着，不在乎那是非名利，生活能量起，我想逃避，每天都在枪林弹雨，我做的是你的上潮汐，我也不在意当黑夜来临，却信我总将绝技，顶峰

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 听到的是2004年齐豫所发行的专辑《所以变快乐》当中所收录的《莲花处处开》，真的相当精彩的一支音乐作品，仿佛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忘记，然后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不是听 CD， 而是在十几年前南京的齐豫一次演唱会现场。我记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全场的灯都暗了下来，只有一束冷光追着他。他当时穿的是一袭白色长裙，站在舞台中间，真的像一个仙子一样。虽然当时我们身处在万人的体育场里面，前面那首歌可能还是万人大合唱，可是到了这首歌，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已经不存在了，就剩你和齐豫，这个世界就剩了心境的这种感觉。莲花处处开，心境无杂念，纯洁如莲花般处处开放，那么智慧也会像盛开的莲花般不断地生长，充盈在我们的心间。我每一次听这首歌，就觉得好像齐豫想通过这首歌提醒各位，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里头，有的时候心态真的要放平。如果你能够做到适当的无悲无喜、无怨无嗔，可能我们才可以获取到真正的简单的快乐和幸福。好，希望我今天挑选的歌曲能够让你真的静心下来，来听大乔小乔所演唱的《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像云，静地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地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的像云，静的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听大乔小乔的这首《静下来》的时候，我想到了这句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出自于《诫子书》，是诸葛亮写给其子诸葛瞻的，意思是品德高尚的人以宁静专一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不淡泊名利，不能够明确志向，不宁静专一，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有一句老话也说得好，叫心专才能绣得花，心静才能织地麻。所以不管你是谁，从事什么行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请先冷静冷静，但愿你在处理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得心应手。节目最后送上的是熊天平和许茹芸所演唱的你的眼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爱你忘了熟悉，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用我的痛吻你的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